其实对香港人是一种侮辱来的，真的。 没错，是。 啱。 但不要紧要啦，跟住而家讲返佢篇文先有。咁啊，佢就提出解决方法咯，好伟大喎，为我哋呢个澳洲大学发生反中国留学生嘅事件。咁佢就叫人返去大陆读书。佢都戇鳩嘅，人哋就係崇優先，好似你咁崇優先走去外国读书㗎嘛。一白头痴，你自己俾人歧视呢就咕一声吞咗佢，跟住人哋俾人歧视呢就抽水。咁样都得过呢条撚样真係。 佢自己都话讲埋先实实。 佢仲话呢啲白人雇主呢睇见姓氏同名字啲 XYZ 特别多呢就会将申请表优先剔起。 佢话 佢戇鳩嘅，而家嗰啲嗰啲投行啊 ,Big Four 嗰啲啊都唔知几鍾意请大陆人，因为就贪佢哋有大陆嘅 connection 啊。 係 呀。咩都白痴嘅，即讲出嚟呢，即係写出嚟呢你都有啲逻辑性节啦。而家我可以好坦白讲嘅嘢，就係你香港人觉得一带一路觉得中国係冇乜前途。但喺外国嗰度，即係啲外国人睇呢就唔係㗎。啲外国人大部分都睇中国係会越嚟越有钱越嚟越强，你要喺佢嗰度 cap 税呢就同佢做生意。 掠救佢囉。 系啊，而家啲白人就系谂住要掠鸠大陆人啊嘛，咁你 香港人就斩断佢，就谂住区隔，但西人咧就谂住掠鸠佢，咁样先聪明啊嘛，掠鸠佢，咁佢系咪都派钱俾你？你做咩唔掠鸠佢啫？真系戆鸠我噶啦！ 有啲人就咁样觉得，即使一带一路呢个概念咧，大家都估到一个cap 水，大家揾食嘅大计嚟噶啦。咁有啲人就会觉得系想借喺香港呢个地方嚟到揾。即是搵钱以嘛，即是去融资以嘛，香港来讲即是那个制度比较健全来讲。咁就再喺一带一路大家一齐搵大钱啦。所以有啲人就话哎呀唔好搞咁多啦，香港沦陷㗎啦，唔使諗咁多啦。其实又系咪真系呢，我自己又唔敢认同啦。 系。 系。最系。 边个跌麦？系 我跌咗 ，sorry。 你跌咗， 唔紧要。 不吸引睇翻，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得，冇问题。 sorry。 就好似社长，好似纽西兰都好，而家都同中国都走到近咗，系咪啊？都系。 咪签咗嗰啲一路一带嗰啲协议咯。 哦，澳洲就笨柒啲嘅。 咁 澳洲就唔肯签咯。 咁应该签嘅。笨柒咗。咁远，你其实纽西兰咁远，佢签咩都冇所谓噶。你唔可以嚟到呢度㗎嘛，你唔可以喺我冇批准你嚟之前嚟到呢度㗎嘛。所以冇所谓。同埋一向都系即系其实澳楼呢就有个好特别嘅，就系佢哋好觉得好 insecure 㗎。即系佢两个国家都系，因为佢哋两个都系严格讲系白人主导的国家，但系就喺亚洲附近。 哦，系咁啊，系澳洲更加啦。 系澳洲好得意嘅，澳洲佢成日都认为咧，印尼咧系会挥军南下的，即系会打佢，即系我唔知道有冇读过啦，但啊郑 B C 嗰阵时咧有本书叫做叫咩名字我唔好记得添，有本书咧就系讲喺北边有一个国家，即系冇点个名嘅，咁嗰、那个。那个国家的军队呢就入侵澳洲咯。咁系一个嗰本书嘅主角就系一个女仔嚟嘅。諗下嗰本书叫 咩。 冇。冇。因为嗰本书呢系九几年出嘅。 系。 嗰本书系九几年出嘅。咁嗰本书呢仲系好出名喎，叫即系佢系好出名喎。咁佢仲即系有拍做电影㗎。系啦，嗰出嘢叫做 Tomorrow, When the War Began。咁佢嗰本书就即係好 intense 喎，佢係 young adult novel 嚟嘅，所以有啲中学生会睇过呢本书，係93年出嘅。咁佢就即係当然啦，你战争要讲战争啦，咁就佢嗰、那个即係啲人点样睇呢本书呢，就係、是、佢觉得佢哋都係有一个 insecurity, 即係会觉得会係一个成个亚洲，大部分都亚洲人，其实包围住呢个澳洲。咁如果佢一入侵嘅时候会点咧？咁里边嗰啲人，嗰、那个描写嗰啲人嘅反应啊，嗰啲 好细致嘅，即系其实都 OK 嘅，可以可以一睇。咁当然啦，到最后呢本书当然系有啲即系感情线啊嗰啲咁嘅嘢啦。咁系咯，咁啊都几有趣嘅。 哦，咦，讲翻头先咧，阿陶杰嗰篇文咧就咪话，如果啲人会见到嗰啲 X Y Z 嘅姓氏咧，就会首先剔除嘅。咦，咁我呢度话可以大胆同佢讲声话错喎，因为我有朋友咧就做嗰啲类，佢未到投资银行，但系都系比较大啲银行啦。咁佢见到呢一类型嘅人上嚟 in 咧，佢都会叫佢嚟 in 嘅。佢会首先咧会佢会起一起佢底咧，睇下屋企咩料嘅。 个个都系咁噶啦， 系啊，所以咧，啊，唔好意思啊，所以啱啱有一次咧，去开会嘅时候咧，跟住会见到有啲，咦，点解佢啊咁后生都要入嚟开到呢个会嘅？点解？但系跟住睇睇张卡片咧，啲职位又唔系太过高噶，吓，但系又成日可以行嚟行去，或者去买个咖啡翻嚟再坐下啲咁样噶，跟住问一问啊，哦，原来富二代上国内嘅富二代有关照嘅， 或者红色。嗰啲系嘛，或者系有关系嗰啲系嘛， 所以陶杰写呢啲咪呃人咯。其实香港人而家咁惨咧，其实香港人有个问题，其实而家就业系难嘅，难过以前嘅。啲好位咧，俾有 connection 嗰啲人做晒，即系你唔好理佢系大陆人啦，定系香港人，通常都系富二代会坐咗啲大公司，即系 big four 啊嗰啲比较好啲嗰啲位啊，嗰啲投行啊、银行啊、大银行啊嗰啲位， 系啊， 就系、是。人哋就係睇中咗呢一班 XYZ， 所謂 XYZ 嘅人啦，佢哋係有一個 connection 嘅優勢咯。 嗯， 而香港人係冇呢個優勢嘅，我都承認啊。即係所以香港人其實係慘嘅，因為以前咧就俾英國佬騎住，即係好似陶傑咁啊，俾英國佬騎嘅。咁，跟住 所以翻翻嚟啦。 而家咪俾大陸佬騎咯，即係因為你講人自講唔係真嘅嘛。事實上唔係真啦，即係我都好坦白啦，講真。 嗯， 港人治港呢啲不嬲都系欺骗你哋嘅啫，其实， 嗯， 佢哋系要共产党揸旗把事噶嘛，咁， 咁 喺咁嘅情况底下，佢嗰啲好位梗系俾佢嗰啲有关系嗰啲人啦，冇关系嗰啲人点会攞到嗰啲位啊？ 冇错系， 所以陶杰佢系好，点样讲咧？佢写啲嘢唔系真之余咧，仲系令到人哋有一个下，即、就、系、是、有一个遐想，就系、是。啊！我啲機會嚟啦，你啲 X Y 車唔請，咁我哋呢啲C H 啊 L 啊嗰啲人咧就會請啊，得即系我哋姓 係唔會有呢個機會， 又係假希望啦，本土派嗰種咯， 係啊，因為 有冇發覺我哋有冇發覺我哋成日有時咁樣講咧就會俾人鬧，哎幫大陸講嘢啊，點點點啊啲咁啊。 点解啊？我讲事实啫，因为 系啊， 讲事实啊，系讲，请讲 ，我讲完啦，你讲啦，啊，陈老师， 我就讲话而家就系有，我发现我哋好多即系有啲网友咧就系觉得，只要咧佢哋唔啱听嘅咧就唔听，甚至咧就唔啱听嘅咧就觉得我哋就系共产党嘅代表，咁样咧其实咧咁啊就一直都系冇进步啊！即系你一定要听反对声音，你先知道边度错。同埋我唔敢话你错啦，或者我哋错啦。咁你都知道人哋点谂，你即系佢哋就俾本土派读得好犀利。即系 冇错， 我就永远都听大陆负面嘢嘅，咁咧就得到呢个心理上嘅安慰啦。但系最后尾你越系咁样听得越多大陆啲坏嘢，但系你越系打唔到佢嘅话咧，即系。你会更加辛苦啊，更加唔舒服个心，即系你觉得哇，大陆咁柒嘅，好似苹果啊，一仔咪成日讲大陆啲点柒点柒点柒，但系最后屘佢咪一样可以一棍拗鸠死你，咪一样可以搵个王浩嚟收购你一仔咪一样。 即是好似啊陈文嗰啲咧，佢咪成日讲咩几时支爆几时支爆嗰啲咁样嘅，咁啲人咪会觉得好嗨咯，即系系啊，我咁啲人就真系谂住睇住佢死啊嘛，咁你咪成日听到。系 佢爆嘅话，你会可以 佢话今年爆 可以完全冇事咩？即系如果我哋睇支爆就可能好开心，因为我哋都距离远啲啊嘛。咁但系我当然都唔希望会咁啦。其实即系大家嗰个贸易啊，各方面都好紧密啦嘛。而家全世界都即系如果中国真系支爆嘅，其实全世界都大镬啦。呢个就系我嘅睇法啦。 咁佢哋嗰啲仲衰过打飞机咯，即系我认为。 我 起码都有少少快感，但系佢哋就直情系完全系幻想咯，所有嘢都系幻想。 同埋咧， 讲个笑话啦，我都系另外一个群组仔嘅。admin 嚟嘅，即系个群组得3000多人啦。之后有一个 auntie 咧，就信咗一条友，就系外国嘅，系一个纽约嘅华人，就成日话自爆。之后咧，佢就喺个群组度讲，喂，自爆啦，卖晒啲中资地产股，点知佢真系卖晒。结果咧，即系唔知几时咧，结果咧，过咗几个星期咧，就升到砰砰声，结果佢蚀咗100多万啦。之后有时候咧，你觉得自爆啫，但系好你有时候你玩唔过共产党嘅呢啲咁嘅财技啲，同埋咧如果真系自爆嘅话，你香港第一个遭殃就系香港，唔使讲咁多啦。 同埋有时咧，我哋会讲一啲即系大陆嗰个情况究竟系点样，系咪真系？即系可能有啲对于某啲人嚟讲，可能觉得佢真系好唔开心。你好中意听佢衰嘅一面，或者系就嚟死嘅一面，或者一啲唔好嘅一面。但有时我都觉得咧，你一定要全面咁知道佢上面做紧啲乜嘢咧。所以 Tony 讲得啱嘅，你一定要知道佢哋搞紧乜嘢，佢哋有边啲地方系厉害嘅，你先至可以即系有嗰个能力去反攻到大陆噶嘛。即系如果你净系睇住佢嗰班可能嗰啲咩东门嗰啲乞衣嗰啲，或者可能嗰啲污糟邋遢嗰啲咁嘅嘢，或者唔好嘅一面。但其实你冇睇清楚其他地方其实喺度做紧啲乜嘢喎？ 系啊， 系啊， 同埋其实中国好大啊嘛，10多亿人，咁每日都搵啲衰嘢出嚟咧，就好容易嘅。因为今日上海冇咧，佢喺湖南啊嗰啲地方都会有啲衰嘢可以俾苹果日报报嘅。咁但系你个国家咁大，一定有衰嘢噶啦。咁呢啲我觉得好难，你可以。即系点样讲啊？以偏概全咯，即系你睇佢啲衰嘢，对自己系一啲好处都冇，你笑两嘢咁啊算噶啦。咁啊，完全系学唔到嘢噶。有时你反而嗱，我唔系叫大家睇《人民日报》咯，但系你睇《人民日报》有个睇法就系，佢嗰份报纸咧就用嚟做宣传嘅。咁你睇《人民日报》咧，就可以睇到嗰个政策嘅风向咯，系啦。咁你喺嗰啲地方反而即系。你如果咁样，你睇苹果系认识唔到大陆，我认为你如果反而睇 系啊呢个 嗰啲，你反而系有即系对你系有益过睇苹果，即系喺认知大陆呢个角度。 嗯， 系啊，冇错。呢个睇人民日报啊，咩新华网啊，嗰啲大陆人都识睇噶，佢哋大部分好多人都唔会赞同嗰啲报纸写嘅嘢，都系觉得佢哋都系啲宣传品，但系佢哋就系从中观察究竟而家大陆政府后想做啲乜嘢，咁你 嗰、那个风向， 咁你先知道系啦，咁你先知道你可以做啲乜嘢噶嘛？因为如果唔系你随时踩界啊，即系你尤其是大陆人啦，即系最怕就踩到界噶啦，踩到界命仔都冇噶嘛。咁啊，最紧要观察到个风向，而呢一点中国人香港人就系唔识观察风向，咁系好蚀底噶。咁你点同大陆人斗啊？ 因为始终大陆咧，佢哋嗰个都系一个政策市啊嘛，咁你政策市即系一定系政策行先。如果你把握到或者可能你洞悉到佢啲政策咧，其实你对于你嗰啲投资咧，会其实几有帮助嘅。即系你唔好话， 佢哋话唔翻到大陆，唔翻大陆做生意啊。 咁但系你都可以炒下啲大陆嘅股噶，系咪？其实都风险有，但系某程度上系几好执嘅。 是噶，你好似最近即系我自己嘅观察就系所得就系、是、对一啲资源股啊比较唔知最近比较着重呢一啲呢一类型嘅股票啦。咁啊，咁你观察呢啲嘢，你可以有钱搵钱有钱搵噶，其实咁你但系你嗰啲本土派乜嘢都唔睇，就系睇住啲人点样屙屎啊吓。我踩 keep 蝗虫，喂，冇意思噶，对你个人完全唔会有进步噶、哦。 系啊，你喺佢身上攞翻啲钱，唔系更加开心 咩？唔系咯，你赚咗钱咯，有咩问题啊？咁即系，你要革命，呢啲有资本噶，系咪？ 佢唔系谂啊，佢谂佢哋全部都系 final fantasy 嚟噶嘛 ？final fantasy。 系啊，真系啊，佢哋都唔谂，佢哋讲嘅啫，佢都实际唔会执行噶嘛。即系如果你一个人嘅 或者執行唔到咯，執行唔到咯， 系咯， 打一滴啊几亿精啊，唔系几亿兵啊，唔好意思，其实系咯， 你冇 佢哋都好多兵嘅， 啱啱啊，嗰、那个香港七一回归嘅时候啊，你有一阿通你都喺节目嗰度讲过，去习近平咧去咗香港新界一个地方叫石岗啊，嗰度阅兵啊，你睇下嗰度个兵力。你凭乜嘢打啊？见过啲傻啊！ 净系石岗啲兵啫，乱够吓，够吓死你啦！ 系咯，哇！人哋几多人多，武器精良啊，直升机、装甲车 都未计，都未计最近喺朱日和举行嗰、那个吓嗰、啊那个嗰、那个 军演、 军演、 实弹演习 系啊，唔系实弹演习系检阅， 净系 哦检阅啫， 净系香港嗰、那个嗰、那个兵力都。 就是香港兵力都够吓死你啦！你咁我，唉，真系都唔好明啊！而家啲人， 同埋 睇埋啲咁嘅陶杰啲冚家产嘢， 同埋成日讲话印度一定会打赢中国，就算印度打赢咗中国又点啫？中国一样有绰有余兵，兵力歼灭晒嗰班咩嘅，即系嗰班本土派嘅，佢杀晒你乜嘢啫？讲真， 佢可能唔够印度人打，但系足。够对付你班蚁民啊嘛， 系啊，冇错啦。佢从来都唔系打外人噶啦，中国啲兵，屌戆鸠嗰啲人又系。 系啊，所以同埋而家习近平咧，佢好多个 focus 咧就摆咗喺建军九十周年啊嘛。而家嗰个人民日报嗰个网咧，嗰个报道咧，好多都系讲呢啲啊，建军九十周年大会点样讲？ 而家佢哋搞緊个咩军事游戏啊嗰、那个 International Military Games 而家举行緊㗎。係 咩 日日都报緊㗎係啊。即係佢邀请。 电竞大赛嘅。 类似佢係邀请中亚几个国家一起去参与呢个游戏嘅。即係已经玩咗成个礼拜啦已经。咁佢同电竞係唔同嘅佢真係搵啲士兵去操搵啲士兵去跑啊搵啲军车啊一起去玩呢个游戏嘅。 哦，嗰种我真系真人实战嚟嘅， 咁啊唔 知啊，佢好得意啊！而家即系你睇，我都唔知佢写，我唔知佢专登话要学，即系佢而家成日写学习有方喎。咁啊，学习系究竟系学真系学习个学习啊，定系学习近平啊？真系唔知啊！佢哋但系嗰啲咧学习有方下边嗰啲文咧，全部都系讲习近平嘅，你明唔明？真系。所以好，即系点讲咧？你要打赢人哋，你首先要了解人哋咯。如果你连人哋都唔了解，点打赢佢咧？ 所以佢哋信呢啲咩国师嘅王，所谓嘅黄天击杀咧，其实同当年嘅义和团咧冇乜分别噶。到时系嘣一个炮喺度，俾人打死你噶。 喂，义和团都好啲啊！当时有清朝召佢哋啊嘛，仲邀请佢哋入皇宫表演，肚腩党大炮。 唔系喎，咁佢哋可能都系共产党嗰边嗰啲人嚟噶嘛？ 有可能噶，系啊，可能同一班人嚟嘅， 系啊， 可能就系咁咋。 即系义和团系清朝人多，咁呢啲本土派就系共产党人多，一狗样，因为愚民啫嘛，两样都系啊。你佢唔 知有人信得啦， 系啊，佢义和团就叫你唔使惊枪炮，屌你老尾，呢套咧就叫你都唔卵使噶，黄天击晒，唔卵使惊枪炮，黄天击晒共产党，屌 或者中出洋子整嗰啲咁嘅咩木枪啊，系咯， 盾牌啊， 盾牌啦，嗰类啦，系咯， 唉，嘥气啦，佢哋嗰啲人都唔卵知搞咩个世界。个世界唔系好似佢哋咁谂嘅，有好多人，我上次翻香港有个朋友同我讲，佢话佢嘅感觉咧就系香港人咧就好唔 buy 中国嘅任何嘢，但系外国嘅人咧就好 buy 中国嘅所有嘢。 所以我之前咧见过一本书，都好耐下噶啦，嗰本书就系话讲可唔可以呢个世界冇咗 Made in China， 你哋会点？全个世界？即系，就算去到澳洲，你突然间你嘅生活冇咗 Made in China 嘅嘢，会点样咧？ 我借条数已经计唔到啦， 冇即系你可能拖鞋都冇咗咯， 冇衫着咯，冇裤着咯， 好贵咯。 佢哋又话，可以去印度啊，可以去越南生产嘅啫，嗰啲咁嘅本土派成日咁讲嘅。 因为 唔使计成本啊， 两睇啦，佢做唔到血汗工厂嗰只效果啊。 即系廿四小时搏命啊！即系嗰啲，即系越南人真系唔捞就同你讲唔捞噶啦。佢哋做唔出嗰种富士康嗰只，逼到你跳楼都要做嗰只咯。佢哋冇咗呢种效果噶。 即系 efficiency 系咪？我哋换咗效率系咪先？ 系啊。 其实佢唔啲本土派唔明嘅，就系美国自己就唔想中国临。美国其实好开心有中共喺度，即系中共系帮佢睇住十几个奴隶，其实系好好嘅管家嚟嘅。喂，全部嗰啲领导嗰啲仔女，全部都系做晒人质噶去美国，所以你话要美国帮手怼冧中共，根本冇可能，绝对唔。 同埋借。同埋借大陸自己咧，例如可能唔知你知唔知邊樣嘢叫稀土啦，即係可能我哋做啲高科技產品嗰啲，一定要必要，即係可能手機 mon 嗰啲嗰塊玻璃就一定要用稀土嚟做嗰啲，例如好似啲咁啦。咁佢哋澳洲其實都有噶，但係佢哋唔挖噶嘛，因為嗰個 生產澳洲而家係啊，澳洲而家就我就話呢啲呢，我之前頭先即係啱講咧，大陸嗰啲資源股咧就影響埋澳洲嘅稀土嘅價格。都爆上嚟，好多好澳洲嗰几只股，嗰几只矿股啊，即系出嚟做矿啊，佢哋都爆上嚟，爆十几，爆得好快。 都有俾嗰啲号码，唔系号码，澳洲系嗰啲英文字母，但我都冇跟到咯。我有啲后悔嘅，其实，因为我冇时间睇近排，即系我都几后悔。台湾应该唔少， 有时啲嘢就系你观察大陆嘅，你会影响到其他国家嘅变化咯。你就系、是、就好似澳楼呢地方，喺外围嘅影响系好大，好容易影响到呢两个国家，所以就系成日要 keep 住观察。如果你唔理佢，一日如果我呢度澳楼又搞本土派嘅话，咁就大镬啦。咁就真系停下。 澳洲其实开始系咁。澳洲其实而家嗰个情况系恶劣过纽西兰好多，即系你睇到佢哋即系排外嗰个情绪咧，系由上而下咁做落去，所以好麻烦。即系澳洲连嗰个外长都系乱咁噏嘢。 Julie Bishop 吓 ，Julie Bishop 系啊， 系佢，其实佢就系代表一种老嘅。即系上一个 generation 白人嗰种传统思想，觉得自己仲系优秀，比人哋高尚咯，比人哋高级啊，佢就嗰种 即系陶杰讲嘅思想咯。白人系比较优秀，白人比较高级， 但系佢就系白人，陶杰唔系。 系，但系最大问题，你陶杰你点讲？你讲到外国点样好，白人点样好，都系日本人点样好嘅话，你都系 翻香港搵食， 香港人嚟噶嘛？你点都系黄皮肤噶嘛？ 点都要翻香港揾食，佢先揾到食，就系、是、咁简单啦，唔使讲咁多。 但系陶杰呢个都系人渣嚟噶啦，话奉陶杰为偶像嗰啲，系人渣都不如啦。当然， 所以嗰日咧，当倾下闲偈啊，我嗰日咧去香港某间麦当劳啦，见到一个六啊零岁嘅叔咧，佢喺度。不断同其他身边啲又系咁上下五啊零六啊岁啲阿叔咧喺度劲讲陶杰寻晚喺光明顶讲咗啲乜嘢，咁佢跟住咧就话：，得啦，嗱，等我播俾你哋听啦。佢仲带埋个蓝牙喇叭咧喺个麦当劳度播陶杰嘅光明顶。我心谂，唉， 够正， 即系当明星咁听。 唔系，始终喺大气波咁样讲，系啊，都讲咗咁多年。 即系佢又觉得，即系好似某啲。自认中产嗰啲伪中产，觉得睇一份苹果或者睇一仔高级系嘛咁啊，一样嘅啫系嘛，其实咁样。 咁高级可能觉得识咗好多嘢咯。 其实我又觉得，即系陶杰嘅存在都系共产党批准嘅，即系佢系令到香港人越嚟越蠢噶，即系佢系有作用嘅呢个人。即系我比较阴谋论啲咧，如果咁样讲，可能 我都觉得系 A B 团咯，即系 A B 队啊 ，A B 队系啊系。 嗰阵时都试过陶杰有一两单嘢咧，都话搞到好似商台都想cut 佢啲，但系又冇 cut 到啊！即系的，好似类似占中嘅时候都有落场去讲翻声，即系有个发言嗰啲咁样嘅吓。 多人听啊 ，cut 佢冇晒收听率。 我觉得唔关事， 唔关事。 应该系真的。我反而掰下社长嗰套，即系我觉得佢可能都系有人帮佢啦。我反而觉得社长嗰套系，我反而信啲，因为谂下 嗱，佢先系根正苗红，佢先系嗰啲左派家庭出嚟，佢更加根正苗红。如果揾佢做事都唔难噶，系嘛？同埋佢咁中意钱。钱我都中意，但系 个钱银同女人都中意，即系呢一样嘢就即 系 就戒指好难相信，你好难相信佢嘅，我认为就咁，我唔紧要啦，人无完人嘅，芒果佬都系咁啦，即系钱银女人都系啱嘅， 啱， 我哋都信过佢啦，唉，算啦，有时 我哋都柒过， 咁我哋只不过系想尽量令到啲人少柒啲啫，但系柒少啲啫，系啦。 或者唔好相信一啲咁样嘅言论，即系你睇得多咧，你会觉得即系你会中咗入你个脑啊，即系你会觉得啊咁样系啱噶，系咯，我咁谂咧，佢都咁谂啦，点解我唔可以咁谂咧？即系呢度真系一个主流咯，咁点解我唔可以咁谂咧？ 其实主唔主，其实我觉得咧，有时主流咧，嗰个意见咧系即系成个大陆政府都系有即系有。意图去塑造的，我认为即是所以在主流媒体见到的东西，即有时大家都要 自己过滤一下， 自己过滤一下，即所有东西都要 critical thinking， 即是用这个 critical， 老萧话斋的 critical thinking， 好， 咁会好。 我都是成日记住他这句话，他都讲话每一件事都先怀疑一下先的，所以我都是唔会净系睇一篇两篇文就会信啲，睇多几个咯。尤其是睇台湾嗰啲，我从来都佢嘅台湾嘅中文媒体我系唔信嘅，两边我都唔信，因为佢南绿对立得好犀利，所以我睇台湾新闻系睇 BBC 啊、CNN 嗰啲多啲嘅，即系睇翻英文媒体比较多少少、哦。 你都好崇英喎、啊，真 BC。 咁我又唔系。有啲嘢我唔识，你知道有啲中文我唔识佢嘅，我唔识佢讲乜嘅啦，即系嗰啲咩成语嗰啲，我唔知道佢哋嗰啲台湾嗰啲媒体有啲台语咩恶播啊嗰啲咁嘅嘢唔识嘅咩啊系咯，所以系咯，所以我都睇翻啲英文媒体多， 都合理嘅，其实我就觉得都系合理，即系你有时就系人哋外边嘅人睇咧就客观过你自己嘅人睇自己地方咯。这个世界都是很奇怪的了， 是。好。 怎么 今天这个特别节目是。好了。好，多谢大家。 多谢大家。好。 拜拜。 拜拜。 拜拜。